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咁我哋又翻到嚟我哋呢个本周啊世界军武消息啦， 系， 咁咧第一样咧，我哋讲 F-35 咧，咁咧我哋讲到咧欧洲嗰边咧， 系， 咁大家明白咧欧洲嗰边咧就主要都系用呢个美式装备啦， 系， 咁尤其是系我哋讲北约国或者欧盟系统啦，咁咧就喺当中咧，如果我哋咧先未讲 F-35 之前，你知第五代战机咧。就美國獨有啦，咁啊，當然你話俄羅斯同中國都叫做，中國啱啱裝備咗歼-20啦，咁啊，俄羅斯當就有兩架嘅苏-57啦，其實同冇冇分別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依家 suppose 全部國家嘅潮流都要興換五代機啦，咁所以咧就想歐洲機地換，咁當然歐洲機你明通常都係一係就 F-15 啦，一係就 F-16 啦，一係 F-18 嘅啦，咁啊都係呢啲機，咁啊有陣風啦，有呢度嘅颱風啦。咁啊，瑞典就本身有或者一啲嘅國家有英斯啦，捷克啊嗰啲，咁所以咧就你想換機咧都差唔多啦。咁啊，換機潮咧大概咧會喺呢個嘅2020至2030年咧就不能阻擋 嘅。係因為四代機到期啊， 差唔多啦，即係老嘢嚟噶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呢十年咧，其實大家都明白係一個換機潮啊。咁呢換機潮咧，大家明咧就會買咩咧？如果你係比較窮嘅國家咧，就會繼續入翻你原本嘅機啦。你買開 F-18 咪繼續 F-18 咯，你買 F-16 咧 ，F-16 就可以轉 F-16V 啦。咁如果你買 F-15 可以買 F-16X 啦。咁如果你咁啱你 F-18 咧就唔好意思啦 ，F-18 應該冇乜嘢新嘢嘅，系啦，應該冇乜新嘢。 轉 EF 咯， 轉 EF 啦，系啦，或者買人哋啲新啲嘅二手機啦，系啦，即係嚟加拿大問澳洲買啦，即係嗰啲咁啦。咁所以咧，你理論上大家一致共識都係買 F-30 啦。好啦，咁所以咧，依家咧就睇啦，就係咧依家咁講，就比利時咧依家嗰邊咧就話。而家嚟紧要换机啊！咁大家知比利时呢个国家就唔穷嘅，即系佢都算 OK 嘅。 OK 啦，布鲁塞尔呢个欧盟 首都啊， 总部啊， 系啊，欧盟总部啊，首都啊。咁所以咧就呢个国家咧翻上下嘅。咁咧理论上咧 ，Lockheed Martin 咧，喺比利时下一代招标嘅时候咧，就 Lockheed Martin 就中标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比利时要买机咧，可以买啲咩系嘛？比利时都好多机架嘅， 台风啦、阵风啦，跟住之后 F-35 啦， 系啊 F-18 啦， 系啊 F-18 都配唔会嘅啦，唔系用开就 系啊，都可以睇嘅。 系 咁，所以咧就 suppose 佢拣啦吓 F-16 啊咁样啦吓拣。咁啊，最后咧就理论上应该欧洲生产嘅机为先嘅，我觉得。 但系佢欧洲就例牌都系好唔团结噶嘛，想团结但系永远都唔会唔团结唔到啊。 团结。最后都是要分拆两边嘅，即系例如英国就有呢个暴风雨啦，系咪？即系德国啊、法国就自己另外做一部啦。咁所以咧，依家 suppose 咧就应该系 F-35咧就赢晒噶啦。咁咧就比利时嚟紧咧就会买 F-35啦。咁啊取代佢原本咧就系 F-16 嘅机队。咁咧其实咧就算咧法国咧嗰边头条咧佢哋都会讲嘅，你其实拣咧美国战机咧其实就唔系几好，即系佢哋成日觉得咧就欧洲人就用欧洲机啦。 你都讲法文噶，竟然用英文机。 系咯，就应该用阵风嗰啲咯，就算唔系都台风啦。 系咯， 咁所以咧，其实咧，你问咧，佢哋就唔系几妥嘅。 系， 你知比利时咧有一边咧就比较亲法国噶啦。 系啊， 咁有一边系亲荷兰啦。 系， 咁啊，即系亲法国嗰边啲媒体咧就会话哇搞错啦。咁可能佢哋就心目中想 sell 咧阵风啦。 系， 咁当然你 suppose 咧，如果大家都明啊，如果阵风同 F-35比啊， 系， 咁当然你一定程度上系有个分别啦。 唔系，因为主要问题咧就是、本身用开 F-16啊。 系， 即系我唔使点样改个训练模式咧，即系就可以转上 F-35 噶嘛。但系如果我转阵风嘅话，哇，千人全部要转晒再训练过， 系 非常麻烦噶。 同埋大家咧明白咧，其实佢系 Lockheed Martin 噶嘛， 系啊，同厂出品。 系啊，即系 Lockheed Martin， 咁你以前 Lockheed Martin 就 F-16 啦， 系啊， 而家用 F-35 啦。最正嘅地方就首先 fly by wire 啦， 系 fly by wire， 大家都系摆右边啦， 系， 即系你又唔使又要摆翻啲中间 右手揸棍啊， 揸棍啲机啦。咁所以咧就相对咧就几好嘅。咁另外咧就大家明就 F-35咧五代机嘛，五代机即系话咧佢嗰个隐形情况啦，同埋执行任务嘅多元性啦，一部机可能做埋电战啦，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好噶，即系你咧如果我买一部 EA-18G， 同埋我买多一部 F-16， 即系大家明你两部机有两个维护嘅情况啦，其实点计你成本都重噶嘛，所以咧 F-35咧系有佢嗰个好处嘅， 最平靓正噶啦， 系啦，同埋 F-35大家明白啦，你睇以色列玩到咁鬼神莫测咧，你就知道如果咧识得用，其实好好用， 最紧要你买到嘛，肯卖俾你嘛， 最主要就系话你。起码你买到先啦， 肯卖俾你啊！ 即系你起码有帮交啊嘛，买到。咁当然咧，有人话喂，其实 F-35咧，如果你同阵风嗰啲比咧，始终都有啲距离嚟咩咧？嗱，你冇人哋飞得咁远啦。 你嗰个武器嗰啲系统咧，你成日都有时可能会有啲差错啦。咁人哋阵风嗰啲咧就经得起考验嘅，因为都好多年啊嘛。咁所以咧就 F 三十五都仲好似咧感觉仲好一部即系试验机都仲未好稳阵啊嘛。咁你依家就一买咧就买几廿架，即系佢大概买三十零架啦。 嗱都唔少喎、啊， 唔少噶啦，其实三十零架，所以咧就因为佢又咁讲啦，比利时咧个空防应该就唔算话好严重嘅。咁你见隔篱啲国家即系法国啦。英国啦、荷兰啦， 都唔会点喐你嘅，一啲都 欧洲梗系唔会打欧洲啦，咁其实你又系抵抗呢个嘅红钢铁洪流啦， 踢书波佢会打， 踢波就好嘅系啦，有夏萨特嗰啲啊嘛，比利时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相对咧，其实我觉得咧，佢买 F 三十五咧系好正常嘅。 系 咁，依家交机咧就大概2025年开始交，即系大概你月五六年之后就开始有机噶。咁咧就成件事咧就40亿美金，唔系40亿欧元啊。而家呢40亿欧元咧，同40亿美金都唔爭好遠啊！即係你講緊依家先下歐羅就係咪都係 10蚊到啦， 10蚊啊嘛，美金就700咁啊， 8蚊到咯，7至8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相對就可能40几亿美金咯，係 啦。 咁如果你34架40几美都好合理啊，起碼平過台灣先啦，係咪？所以就一定好多， 起碼肯賣俾你啊！ 係啊，咪台灣真係慘啊，2亿2亿咧。是 F16V 啫， 系就包零件嘅， 而家亿几，系咪？咁但系你又 始终 系啊，呢个就麻烦。咁所以大家明啦，其实依家成个欧洲咧买 F 三十嘅国家包括咩咧？有英国啦， 系 佢隔篱有个荷兰啦， 系 远啲有个丹麦啦， 系 意大利啊， 咦？啲北欧都好中意买 F 三 十五， 系啊，除咗瑞典， 啊瑞典就自己有嘛， 自己有系啊， 系啊，咁所以唔买咯， 系 芬兰冇啦。 芬兰 买 F18 嘛、 哦， 所以就芬兰都，但芬兰都帮衬美国啦。 系啊， 以前就买米格机嘛， 系啊， 而家就帮衬美国啦。咁所以咧就你见都咁上下买家噶啦。 系 啦，咁当然啦，有啲报道分析就话咧，其实比利时拣呢个嘅 F35 咧，其实第一个咧就系、荷兰已经用咗 F35。 系， 咁佢哋话咧，荷兰同比利时有个协议就话大家一齐守住凌空。 哦， 咁你要 F35，我用 F35咪最好啦。咁第一名其实比利时同荷兰咧喺文化上同埋嗰个历史上都系结合过啦， 隔篱啦， 又结合过啦，而且系尼德兰即系个 Netherlands 嘅联合国啦。咁所以其实两个协议都正常嘅。第二个大家都明咧，就是比利时同北约咧嗰个协议啦。万一有咩事咧，布鲁塞尔咧系要有可以载到核武嘅战机。咁大家就明白啦。嗱，德国咧又可以掷核弹啦，布鲁塞尔又可以掷核弹啦。咁即系咧，其实系桥头堡，即系佢哋两个系对抗呢个俄罗斯咧嘅桥头堡嚟嘅。咁变咗首都咧冇办法唔摆。咁一摆咧，嗱，首先你有一个战机摆唔到，就是、台风系摆唔到嘅。咁啊，阵风得啦。咁所以其实你可以拣机唔多噶。咁其实你一系就拣阵风， 一系拣 F35， 系啦，咁咪拣咯。咁最后就系拣 F35咯。系啊，咁这个情况就咁样。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就第二单咧就讲下咧，就系、是、土耳其嗰边啦。咁大家知道土耳其咧最搞笑的地方就系咧，佢有 F35唔要嘅，就跟住要 S400嘛。 系。 咁我咧就成日觉得呢个时序出咗问题，其实理论上你应该先落咗一扎嘅 F35，然之后先问佢攞 S400噶嘛，系咪？咁但系你又咁谂啦，嗱，正常人识咁谂，冇理由嗰个埃尔多安弱智。 可能佢谂都系咁嘅，但系问题就是 F35交嘅加持咩？偷唔到鸡， 偷唔到鸡系嘛？佢谂住嗱，你过咗两架俾我先， 系 啦，过两架之后咧，你唔卖俾我唔紧要，我就攞两架嚟复制之后就好似大陆咁出咗架唔知乜乜出嚟，嗱，咁我咪有五台机咯，系咪？ 迟咗交机啊，迟咗两三年咯，可能啊，所以又搞唔掂。 依家最大问题咩咧？就是、大家咧有印象咧，就埃尔多安土耳其曾经击落过俄罗斯战机嘅。 系 咁，当年好似击落苏亚四啊嘛。咁样击落战机之后咧，普京就想嚼佢啦，跟住但系最后竟然俾你两个倾掂数啦。咁大家仲未做埋 friend 啦。跟住嗰啲咩气管油管仲要搏埋一齐啦。一齐去搵欧洲钱啦。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俄罗斯同埋呢个土耳其咧呢、這个嘅联盟咧。就已經連成咗噶啦，咁於是咧，美國咧聞到陣味咧，就係依家土耳其呢個反骨仔咧，喺北約咧就恃住自己咧喺中東唯一一個盟國啦，咁所以咧就你如果佢會心諗就係如果土耳其我甩咗出嚟咧，其實美國喺中東嗰塊地個立腳點咧就會剩翻卡塔爾嘛，咁以色列就太敏感啦，擺唔到幾多嘢上去啦，咁所以咧就你變咗咧美國就要買佢怕。 系， 你冇计啊！即系你喺成个中东咧，就几乎得土耳其比较 friend 嘅盟国嘛。 系啊， 咁所以咧，依家咧就好烦就系，究竟我买 F35俾你唔买啦？嗱，理论上土耳其首先喺个缔约国入面咧，佢系10个其中一个系一个 研发嘅成员国啊，唔俾你就唔合乎道义啦。但系如果我俾咗你，你又泄漏咗我啲数据俾俄罗斯啦， 就摆明一定会泄漏啊。 其实连大陆都会啦，咁啊相当大问题，所以咧就搞到唔知点算。仲有大家明白土耳其一个野心勃勃嘅国家啦，佢自己话要做咁多战机， 有军工企业啦，自己成立自己啊。 系啊，所以咧系相当之尴尬。所以咧理论上咧，依家咧系想 cut 咩咧？就系啱啱话上个月就已经 cut 咗咧，就唔会将啲 F-35 嘅零件咧就会过俾土耳其，咁、变咗咧买咗机你都死噶啦。因为你没有零件嘅， 哇！ 咁你自己睇下飞得几耐咯。咁、 okay. 如果你土耳其真系冇咁点算啊？就成部机拆咗佢，然之后就研究啦，逆向工程就整嗰部啦。佢系唔会飞噶啦，一定。 T F X 啊， 咁佢就要研究佢嗰个计划啦。大家明啊？好啦，另外咧，动力网咧就 driver， 咁咧就好搞笑噶。嗱，呢单新闻就系搞笑嘅。我同 Alex 听完就算噶啦。佢哋话：如果你真系唔买 F-35俾我点算啊？我就买苏五七。系咪就咁讲？ 你惨苏五七都唔知咪真系隐形 啊？苏五七隐唔隐形一回事啦。你觉得苏五七嘅战斗力有几强？你佢有个内仓啊嘛，据说。 咁、我买，咁我买苏三十五啊， 系嘛？买苏三十五啊， 即系为咗内仓而走去买苏五七啊！ 佢有支 K H 唔知乜乜嘅子弹啊嘛，咁咧就再一发嘅啫。 系啊， 系啊，所以你话佢有几好打咧？我觉得好成问题啊。但系苏三十五就一直经过证明系有料到嘅， 系啊， 系啦，尤其是你话佢曾经试过中东遇上 F-22 啦，而佢嘅说法就系佢驱赶咗 F-22 啦，你唔好理啦，总之个古仔咧， 总之两边都散水，就唔话互相都驱赶咗， 系啦，你点讲都得，系咪？所以呢啲嘢就 系啦， 咁所以咧，依家咧就 The Drive 嗰边咧就讲话，其实咧如果依家你赶走咗土耳其，唔好啲 F-35，即系拱手就将呢个苏五七咧。呢、这个市场咧就进入咗呢个土耳其，咁你话土耳其会唔会买咧？老实嗱，我觉得土耳其就唔系蠢嘅，土耳其咧就会谂就 系、 是，如果我依家整紧五代机啦，苏联唔系即系苏五七嗰架嘢咧，严格嚟讲都唔系几五代机啦， 都唔系几五代， 因为嗱老实 夹变咗苏三十五啊 嘛，系咯夹变咗嘛，踩变咗嘛，踩变咗个苏廿七啦，咁你觉得佢个问题就系咩？就 系 佢个弹仓唔放大啦， 系啊， 油都唔放大啦， 唔放大。 个进气度又唔系好掂啊， 唔系，所以咪直出直入咯。 隐形涂料又唔系好得啦， 两支引管都多， 系 涂料都好似冇添。 佢话等离子隐形嘛， 等离 子。但系我想讲等离子隐形咧系好高科技嘅，即系呢个科技高度系真系要等下噶， 要等下先嘅。 系啦，咁啊超音速巡航又未搞掂啦。 系啊， 咁所以其实你真系咩 S 都冇嘅， 冇乜都 好啦。所以你话如果理论上佢同歼20斗咧，我觉得咧。其实可能即系歼20仲赢少少嘅，因为歼20起码都机头隐形啊，大佬，同埋人哋真系攞到涂料嘛，即系虽然你唔好哪怕你个涂料系 F-117 嗰度启发而嚟啊，系啊，定系你话通过唔知乜嘢途径攞翻嚟，咩大学度攞翻嚟啊嗰啲咧，你唔好理，大陆就 系 有，咁变咗咧佢查啲咧，同埋大陆又不惜工本教嘅，你钱又唔够人多噶啦，咁所以你计咧，其实大陆仲着数少少添， 咁当然啦， 所以咧你话买咧，我觉得。土耳其就唔会买噶啦， 钱多啦、啊，系咪？ 系啊，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剂咧，呢一个 The Drive 呢个估计咧，你问我我就觉得唔系咁可信咯。咁当然你最后咧就 系 TFX 咧，大家明白BAE 后面帮手嘛。 系 咁 BAE 牵头咧就嗱、是，你知 BAE 依家咧就主力嘅做暴风雨啦， 系 六代机嘛，你话咁我会觉得咁嘅，佢咧佢又想咧五代机就揾土耳其， 哦、 就帮佢做代工。 系 六代就佢亲自做，佢、个男就想咁， 即系揾你试水温先。 唔系我揾晒你啲五代机做晒啲实验啲数据摆落六代机度， 我试水温先。系啦，试验都俾我做下六代机。 系啦，所以就好贱格嘅。咁、但系我咁谂啦，大家家家有求嘛。咁如果你五代机咧，你俾土耳其咧搞到咧，调翻转咧就呢个出口嘅话咧，土耳其就发啦、 哦。 因为嗱，首先 F-35就唔系人都有啦。你好 friend 先有啦，苏五七就大家明唔得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世界就得 F-35独大。咁如果佢唔故意做到部咧，咁啊即系可能连歼20都唔够砌噶。 佢想做呢个 F-57 啫 ，F-57 系啊， 系嘛， 即系呢个 F-22 加 F-35， 咁啊难啲呢、這个技术。 模仿 就真系美国独有，但系 BAE 都唔系流嘅 ，BAE 都应该有少少技术可以帮到佢，起码佢帮你扳个引擎都易啲啦。 起码我咁你唔好用 F-110 啦，用 Rolls-Royce engine，Rolls-Royce engine 系嘛，英国独有嘅， 英国独有系英国做嘅， 都同 F-404 差唔多火力嘅，应该都差唔多啦。F-404， 所以咧其实咧都有得谂下噶。好啦，最后咧要讲下呢个福特级航母啊。福特级航母咧，始终个问题咧都系仲有少少吓。咁依家咧，佢哋话咧嗰个交俾舰队嗰个嘅时间咧又要褪啦。 又要褪啦。咁原本咧就年中嘅，而家褪咧就应该要褪多三个月。 哦，三月都好快啫。 佢个问题系咩咧？我其中一个咧就动力系统，大家知佢个动力系统咧就同以前就争咗少少嘅。 动力 系啦，即系争少少嘅。咁咧就一来咧就嗰个核反应堆依家得两个嘅啫。 系 呢、這个好先进嘅，得两嚿嘅，以前就有四嚿。 呢、這个尼米兹最尾个吸个最尾个都有啲都系两个嘅。 但我想讲都系实验嚟嘅， 系啦， 都系实验， 都系四个为主啦。以前就系、 是、四个为主， 即系企业吸就八个， 系啦，开波就要八个，所以好晒，同埋好长啊， 同埋企业吸肯定系唔够冷气嘅。点解喺 top 嗰阵时个个滴晒汗 嘅？但系其实咧八个好力啲嘅，但系四个最后都解决到。 但系问题就系始终八个系重啊。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会啊，所以就相对嚟讲咧，就佢最后用咗四个都 OK 啦。咁而家用两个都得添，系啦。咁咧就变咗嗰、那个，其实佢成个个机库会再合理啲啊个设计。咁依家个问题就是动力系统其中一个啦。第二个咧就系咩？就嗰、是、个升降机，大家知道个武器升降机咧可以挤两架嘅两架战机啦 ，F18 或 F35 嗰啲。 系啦，其实 suppose 美国人就大概要10至15秒要升高上去， 系好快噶。 系啦，大陆就一分钟啦，大概系啦。咁所以。仲要系一， 唔好够 大陆系一架咋， 一架，梗系啦，咁大架， 升一架嘅，唔升两架噶，咁所以咧 ，suppose 啊，依家咧佢哋嗰边个厂咧就讲，咁大家一齐合作去评估嗰个工作进度啦。咁咧就今次讲个动力系统咧，头先讲个反应炉就唔系个问题，系嗰个涡轮机同埋发电机，即系嗰个接驳咧动力传输嗰度咧就唔 系 好得啊。咁变咗咧个涡轮发电机仲未太可靠啊，暂时。 冇好似呢个女王号咁流水得噶。 哦，咁冇严重，我觉得冇咁大盏嘅，相对就系啦。佢依家话咧，福特号咧有11个武器升降机。嗱，武器升降机咧就唔系普通我哋讲嗰啲升降机啦。升降机我哋讲咧，平时啲十秒嗰啲升上嗰啲战机啦， 系战机。 佢呢个系武器， 佢中间好多细碟咧，即系啲炸弹啊。 其实就系咧着嗰啲红色嗰啲人啊， 系啊， 着红色嗰啲人咧就系成日攞呢啲咯。 系啊， 咁咧就去飞嘅。咁咧理论上咧，如果佢做得好咧，升得够快咧，你装填又好咧， 系 存放个位置又安全啲咧，其实好。咁佢话咧个出击率咧可以令成件事咧提高咧2至3成，其实系相当唔错嘅。但系当然啦，依家 suppose 就话佢啲软件咧做得唔好啊。变咗咧，佢依家控制呢度 AI 噶啦嘛，咁咧就个可靠性不足，咁即系话咧，而家咧得11部得2部 OK， 哇，仲要成9部唔掂，咁所以又要等啲时间教佢。咁大家明咧呢部嘢点解成咁多问题？因为呢部嘢嘅新技术太多， 太多， 差唔多咧系一半超过一半以上都系新技术， 系啊， 咁啊太多啦，咁变咗咧你啲嘢咧就劲得滞咧，有时就会易坏咯， 系啊， 咁呢个问题，咁当然而家问题咧，啲人成日讲就道路门号嚟紧系咪会唔装燃料，直接就退役，悭翻啲钱就做过架身咧？ 系唔会嘅。 应该唔会啊， 系 Alex 话系第一就系唔够船啊， 系唔够船。 而家咧 keep 住咧个美国宪法话要有11部嘛， 系 如果你 cut 咗变10部， 系啊， 十部咧下一部又未出得嚟，咁所以咧就未得住噶， 系啊。 系啦，咁咧金马迪号同企普咧系未整得切噶，而家整紧咋，即系嗰啲整紧啦。咁 我而家仲喺度龙骨都未铺啊，即系做紧啲先组件嘅。 系金马迪号就可能都接近啦，接近啦，即系可能讲紧2021都应该都可以开始试嘢， 因为超过 50% 噶啦。 系啊，2021应该得噶。咁咧同埋佢上次 Alex 讲，佢因为个新技术咧，即系佢依家系可以做得快， 因为砌咗顺咗嘛，我砌完一部之后，第二部就即系点可以砌得快？ 佢哋有个系统，我噏唔出个。 佢即系个电脑系统会计啲数，计啲数咧会计得整齐啲嘅。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而家新嗰啲咧系唔使中间装填料噶啦，用到尾噶啦。 系， 即系而家咧嚟紧咧出嗰啲金乃迪号啊、企业号咧，一用咧用到退役为止啦。讲系咁讲啦，咁中间我觉得咧30年都系要换噶啦，即系讲系咁讲噶啫，系啦。好，呢节嚟呢度先。